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新西兰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的名字是林立达德，是由李颖翻译的。这本书由同立方纸面包出品，我们要谢谢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毛毛狗麦克拉瑞和朋友们的故事，杂货店的小跑腿。迈开大步出门口，轻松自在走一走，这是毛毛狗麦克拉瑞，一只全身是毛的小黑狗。它是一只普通的狗，是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这是大力士摩尔斯，壮如小马真结实，它是一只大个子的大黄狗。他跟上了毛毛狗麦克拉瑞，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还有破坏王波子，浑身斑点模样俏，是一只长着长腿的斑点狗。他和大力士摩尔斯一起跟在毛毛狗麦克拉瑞的后面，那个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还有粘人精麦克莱，真像一团干木草，它浑身的毛又长又多，遮住了眼睛，有点像个移动的大鸟窝。粘人精麦克莱真像一团干木草，破坏王波子浑身斑点模样俏，大力士摩尔斯壮如小马真结实。他们跟上了毛毛狗麦克拉瑞，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闪电侠马洛尼身形矫健，腿脚细，他也加入进来了。加上粘人精麦克莱真像一团干木草，破坏王波茨浑身斑点模样俏，大力士摩尔斯壮如小马真结实。他们跟上了毛毛狗麦克拉瑞，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还有小腊肠风克拉姆，腿脚短小贴地度，他和闪电侠马洛尼身形矫健腿脚细，粘人精麦克莱真像一团干木草，破坏王波茨浑身斑点模样俏，大力士摩尔斯壮如小马真结实。他们一起跟上了毛毛狗麦克拉瑞，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一群狗在街上走，尾巴纷纷翘老高，沿街小跑多逍遥，路过商店和公园，直到小镇另一边，走过每家大门口，嗅一嗅来，瞅一瞅。突然在一团阴影中，他们看见爪留痕。喵！它不是狗，它是镇上最难缠的大公猫。喵！喵！爪留痕咆哮道。哇，狗狗们吓坏了，几声狂叫，几声哀嚎，狗爪翻飞，一哄而散。 跑了小腊肠风克拉姆，腿脚短小贴地度，跑了闪电侠马洛尼，身形矫健腿脚细，跑了粘人精麦克莱，真像一团干木草，跑了破坏王波茨，浑身斑点模样俏，跑了大力士摩尔斯，壮如小马真结实啊！所有狗的最后还跑了毛毛狗麦克拉瑞，他是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，他砰砰砰砰砰竟直逃回家，缩回狗窝里。这次探险就到这里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毛毛狗麦克拉瑞和朋友们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位新西兰的大朋友林立达德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李颖翻译的，由佟丽芳纸面包出品。我们要谢谢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毛毛狗麦克拉瑞和朋友们的故事，大闹宠物医院。宠物医院真热闹，各种病号聚一堂，病的病，伤的伤，从头到脚欠安康。流鼻涕，热伤风，流行感冒正当时，痒痒疮，带缝针的伤，肚子疼的也在场。好多好多小动物小心翼翼，充满警惕。还有毛毛狗麦克拉瑞，唐纳森杂货店的小跑腿。痛苦不堪的狗，脾气坏坏的猫，长丘疹的小兔子，身体虚弱的大耗子，小老鼠打着喷嚏，山羊发着脾气，一只名叫凯西的凤头鹦鹉被关在笼子里。凯西有尖尖的爪子和十分厉害的嘴喙子，他发现有东西在摇动，于是就狠狠啄了一口，他使劲一拽，拔下了一根狗尾毛，疼得毛毛狗麦克拉瑞蹦到了半空里。一群小老鼠关在鼠盆里，鼠盆被打翻，小老鼠打着滚儿四处窜。哥夫奶奶带来四只花哨的虎皮鹦鹉，鸟笼的底儿一摔掉，鸟儿扑扇着翅膀往外逃，扑啦啦，扑啦啦，扑啦啦。灰斑猫麦克道夫，尾巴蓬松像平刷，跳出他的猫篮子，纵身越过了木栏杆。来自帕金森诊所的印度薄饼猫咪组，钻出了盒子，加入了这场追鸟大战。铁拐李比斯里忘记腿脚还有伤，跌跌撞撞满地走，夹板磕的嘎嘎响。奶黄油拉布拉多，粘人精麦克莱，细面条贵宾犬决定一起玩一玩，他们疯跑又疯跳，脚底打滑四处闹。瓶子罐子与盒子挺狂跳，全都翻倒，一团糟啊！好一场大混乱，爪子一通乱抓，身子一通乱撞，嘴巴下巴磕一团，喳喳鸟啼，嗷嗷犬吠，哀哀猫叫，实在是制造了一场大骚乱。兽医出现了，他宣布道，我来收拾他们，却被一根狗绳绊倒了，结结实实摔了一大跤。山羊怪老头撞倒了身边的鹦鹉笼，羊角猛顶铁笼子，怒火熊熊在燃烧。 鹦鹉凯西气得火冒三丈，鸟嘴惠子咬得咔嚓直响。这时他又看到有东西在摇动，于是就又狠狠啄了一口。小朋友，你猜他啄到了什么？哦，肯定就是那只可怜的麦克拉瑞毛毛狗。下面再来听一个毛毛狗麦克拉瑞和朋友们的故事。小鸭，别烦我。暖洋洋，懒洋洋，蜜蜂成群嗡嗡唱，花间树梢穿梭忙。毛毛狗麦克拉瑞想要找个阴凉的好地方，打个小盹儿睡一晌，四脚朝天躺地上，迷迷糊糊入梦乡。这时，吧嗒吧嗒，叽呱叽呱，吱呀，拐角走来一只小鸭，名字叫扎里卡嘎嘎。他想要嬉戏，他想要玩耍，他想要瞎胡闹，但是，毛毛狗麦克拉瑞脚底抹油溜走了。青草地的另一边，隔着一片芦苇田，毛毛狗麦克拉瑞躲进小棚屋里面，缩进一团阴影下，尘土黑暗都不怕。但是，吧嗒吧嗒，叽呱叽呱，吱呀，拐角走来了小鸭嘎嘎。哎呦，快跑！哇哇哇哇哇！跳出了菜园子，蹦进了树林子。毛毛狗麦克拉瑞像装了弹簧腿子，东闪西挪一阵子，躲到了小路旁的草丛里。但是，吧嗒吧嗒，叽呱叽呱，吱呀，拐角走来了小鸭嘎嘎。还要再逃走，哇哇哇哇哇，一路飞跑到河边，穿过垂柳和芦苇。毛毛狗麦克拉瑞速度翻了好几倍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四肢拍打，快速前进。但是，吧嗒吧嗒，叽呱叽呱，吱呀，拐角跳下来了小鸭嘎嘎。它俯冲潜水，动作炫，姿势嚣张又浮夸。它在水里转圈圈打转转，游泳的时候激起了阵阵水浪花。毛毛狗麦克拉瑞立马打算要逃离，咕噜咕噜泡泡起，哗啦哗啦狗刨急。它游啊游，终于游到了河岸边，扑腾了半天，试了又试，尝试不断。哎呀，岸边的泥巴好滑呀，就是没法爬上岸。好不容易上一点儿，哧里呜呜又滑回水里边。这时，啪嗒啪嗒，叽呱叽呱，吱呀，水里游来了小鸭嘎嘎。它迅速拐了两个弯儿，为麦克拉瑞带了路。它带着毛毛狗来到平缓的岸边，带着毛毛狗爬呀爬呀，终于爬上岸了。于是，湿漉漉的麦克拉瑞哆哆嗦嗦地和小鸭嘎嘎结伴回到小路旁。啊，太阳照着啦，暖洋洋，懒洋洋，蜜蜂成群嗡嗡唱， 花间树梢穿梭忙。毛毛狗麦克拉瑞想要找个阴凉的好地方，打个小盹儿睡一晌，四脚朝天躺地上，迷迷糊糊入梦乡。哎，不过睡着的不是他一个，和他一起安然入睡的还有扎卡里。 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美术老师问呱呱：“呱呱，你的画呢？”“ 老师，这就是我的一张画呀。”“ 嗯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”“ 老师，我画的是牛在吃草。”“ 不可能，明明是张白纸，它没有画呀。”“ 老师，草被牛吃完了，所以画上没有草。”“ 嗯，那牛呢？”“ 草都吃完了，牛还留在那里干什么？” 六岁的呱呱在书房里蹦来蹦去的，搅得在一旁看书的爸爸皱起了眉头。妈妈过来拉住呱呱，对呱呱说：“乖啊，咱们到外边玩去，你没看着吗？爸爸在这看书呢。”呱呱侧过头看看妈妈，对妈妈说：“ 不嘛，爸爸在这里看书又不影响我玩。” 呱呱和妈妈去西餐厅吃饭，三岁的呱呱手里边拿着一袋西餐厅的番茄酱，他跟妈妈要东西吃。妈妈说：“你乖一点啊，你今天不乖的话，我告诉你不给你吃。”呱呱低头沉思了一下，抬起头来举起那袋番茄酱跟妈妈说：“ 妈妈，我很乖，我认识这上面的字哟。” 然后他指着那大大的三个字番茄酱，非常清晰地读给妈妈听的是：“ 西餐听。” 呱呱和一个小妹妹在一起玩耍，呱呱突然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：“ 你知道是早晨的太阳重还是傍晚的太阳重？” 小妹妹想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：“ 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” 呱呱非常神气地说：“ 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傍晚的太阳重啦。” 小女孩又问：“ 那是为什么呢？” 呱呱回答：“ 早晨的太阳轻得连大海都能把它一个浪头打上天空，傍晚的太阳重得连大山都拖不住，所以当然是傍晚的太阳重啦。”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清华杰华幼儿园的陈恩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：音乐让我们快快乐乐。